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舍，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由中央戏剧学院主办，演艺家研究中心承办的第4届演艺家论坛在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举办。文化和旅游部直属院团、省级演艺集团和院团、演出院线、知名民营演艺机构、部分市级演艺集团、高校和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等30多位嘉宾齐聚北京，围绕如何激发演艺机构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中，创作出舞剧13声，将台湾猛侠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下月9号到11号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将于本月20号到29号举办，呈现31个国家摄影师的3047幅摄影作品以及52个视频作品。百望山森林公园金秋彩叶季活动正在举办中，一起来听记者靳旭的报道。 自2002年起，北京实施了彩叶树种造林工程，围绕名胜古迹区、前山脸地区和主要公路、河道两侧等重点区域，加大了彩色树种的种植比例，创造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生态景观。截至2013年，仅西山彩叶林资源就有25万多亩。目前，北京各城区落叶环扫的公园观赏彩叶面积已达到10万多平方米。新闻发布会现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风景区发出环扫落叶承诺。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说， 我们推出了12家公园和19处景区进行落叶环扫，那么今天呢又增加了13家，这样的话呢遍布了北京的这个16个区。这个落叶环扫以后，一个彩叶的这个空间更加立体了，不仅仅左右上边有彩色，脚下也有彩色。另外一个呢，落叶环扫了以后，北京的彩叶的观赏期至少就会延长个10天到15天。 百望山森林公园副主任王文学介绍了他们开展落叶环扫景点的情况。 在我们友谊亭、望乡亭，包括古树平台，我们都推出了这项举措，红色的落叶和金黄色的落叶交织在一起，营造一个非常美的景观。我们这个红叶的最佳观赏期主要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向您介绍今天晚上5点钟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阴，地面增湿明显，明天早晨有雾，能见度差，局地不足1公里，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扩散条件不好，有霾，空气质量差，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明天午后到夜间有小雨天气，出行要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调节等级为3到4级。今天气温在20到10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光照比较充足，但空气质量不佳，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舞台装置儿童剧《老狼狂想曲》是一部送给孩子父母的狂想曲。该剧是继《渔夫与金鱼》之后，导演窦辉又一部为孩子代言、直击父母心灵的暖心童谣。该剧融合了踢踏舞、传统舞、现代舞、音乐剧等10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开局经典，渐入佳境，分秒精彩，带给大小观众属于舞台艺术的沉浸式体验。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推荐舞台装置儿童剧《老狼狂想曲》。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舞台装置儿童剧，叫做《老狼狂想曲》。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部剧的导演窦辉，欢迎一下窦导。 大家好，我是这个戏的导演窦辉，也是这个戏的舞美设计。 好，另外一位呢是演员刘默然，欢迎一下默然。 大家好，我是《老狼狂想曲》中的演员刘默然。 最后一位呢是这部剧的编舞之一薇薇，欢迎一下薇薇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这部剧的编舞薇薇。 刚刚讲到的哈，这部剧它是一部儿童剧，但是儿童剧之前，它首先它是一部叫做装置舞台剧啊，或者装置想象剧，这个挺特别的。这个概念是怎样的一种舞台表现形式呢？我们先请导演都会介绍一下吧。 因为说到装置想象剧，跟我的本身的专业有关，就是舞台设计。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想让更多的可看的，就是动态的舞台呈现，跟演员的这种表演，给孩子们呈现一个异样的，就比较奇异的一个舞台，一部戏。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平时跟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在玩耍的时候，会做很多的小游戏，会用家里的桌椅板凳或玩偶什么之类，包括一些书甚至窗帘去做一些游戏。那么这个过程中，他们动态的那种展现方式其实是激发了我想在舞台上做这样的一部戏。 这部戏很特别呀。首先说说它的这种装置啊，这个装置也是让我眼前一亮的。它这个背板还不是大屏幕的投射哈，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舞台剧基本都是水 LED 屏的形式。这个是导演自己画的是吗？ 对，因为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本来是想用比较逼真的那种实景做一个更加艺术风格的，所以说后来还是选用了这种速写方式。就是看上去很潦草，但是它通过空间，然后你会把很多的影像模糊起来之后，你会感觉到一个立体的呈现。这就有点像印象派的绘画一样， 画的是一片蘑菇丛林。 对， 这个蘑菇还挺逼真的。 我们当时还想过像胡萝卜丛林啊，像其他一些丛林。 后来把这个人物设定为小兔子，觉得蘑菇可能更好玩、然后它的影像给人感觉就放大了的一个蘑菇的话，它的视觉视角变化了，那么给带来冲击力也不一样。 其实这个故事也本身也很有意思哈，讲的是小兔子一个家庭、是吧，然后他们在丛林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哈。 其实这个主题是讲了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因为我认为低质量的陪伴不是陪伴，就我们现在的很多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然后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去做，但是总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去投入，但是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却是100%的精力。包括我们可能有时候各种原因很忙，或者有什么一些烦心的事情，跟孩子的交流就会出现一些阻断，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时间，孩子对我们来说也是全心全意的那种投入跟我们的一个交流。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在座的父母或在听的父母和其他的一些人，能够跟自己的孩子说，能够做到一个接近100%的那种全心投入，把手里的手机放下，把手上的工作暂时放下，这样的。 就是说很多的家长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伴而不陪， 对， 就是虽然我是陪伴了孩子，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真的陪孩子， 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其实他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思想不是同步的， 对， 或者说他真的没有真正关注到孩子本身他的所思所想，所以产生了很多教育的问题哈。 对， 这就是急需解决的，尤其是对于孩子的心理的构建和成长来说非常重要的哈。 是的， 这故事发生在一个蘑菇丛林当中的一个兔子的家庭哈。这个是爸爸妈妈还有小兔子。 对 啊，刘默然饰演的是这个小兔子。 对， 95后吗？ 我是94的 啊。演这个角色小兔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角色哈。跟你性格本身像吗？ 不是特别像，因为我本身的性格特别像男孩子。然后这个角色在剧中才8岁，反正我们导演经常给我出一些这样奇奇怪怪的难题，所以说我已经习惯了。 8岁啊，这个20多岁的女孩去演8岁的这样一个小姑娘，这种感觉会比较难拿捏吗？ 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们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就是导演的女儿会过来陪我们排练，然后她女儿也是8岁，是吧？对，就是这是她女儿是给我的启发。对， 我很想知道啊，就是默然，你是在找角色定位的时候，让我印象深的是你在舞台上的声音跟你本身现在的声音是特别不一样的。 是 你现在的声音是偏向于成人化的，或者有一点慵懒的，有一点成熟的感觉，你在舞台上完全是一个小朋友啊，那个声音特别好听。要不你现场给我们让大家先有一个感受吧哈，先说几段台词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刘默然在饰演8岁的小朋友的状态是怎样的。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哎呀，你们总是说陪我出去玩，总是说话不算话，再这样的话我就生气了。 这感觉其实挺像个小男孩的。问问导演吧，怎么想到要选刘默然呢？ 因为我跟默默的就我们都叫默默，就是合作过好几部戏了，就是我给他每次都是完全不同的，像上次戏《渔父金鱼》，他是饰演一个老头儿。但这次 哇，我很想知道老头这说话得怎么表达呀，这个 要不请单唱老头里边其中几句歌词。 可以，老头的歌。 我得到了金鱼的承诺，却不知会是什么结果，放走他本是自然而然一无所求，如今却来索取，怎能不叫人愧疚。 就是这样， 真的是一个塑造很多面的演员。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儿童剧的演员他在声音的塑造上是非常多变的。 对， 他跟我们做广播很像哈，就是我们可能也就是适合几种不同类型的风格的声音，但是我觉得默默可能是比较通吃的，是吧？ 是。还有一个，因为这次的人物设定原来就是真人小孩那样，但是如果让默默去演一个真人的8岁小孩，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怪，所以我们把它设定了一个小兔子。这样兔子形象，因为有这种卡通的形象，就不会觉得那种年龄差在这里面。还有他其实是在演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 对，因为为什么是要选女孩，就是我们其实把这个性别给模糊掉了，就是说模糊掉这种性别，是让大家能够看到孩子跟父母之间，而并不是男孩或女孩的一种特质的。 嗯，这里边最大的一个特色，除了刚刚说到的哈装置舞台的这种想象剧，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糅合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超级舞台，踢踏舞、传统舞、现代舞、音乐剧等等十多种的舞台艺术的形式，非常巧妙融合到故事当中。这个当时是怎么想到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问问咱们的编导哈，薇薇老师。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在表现手法上，我们也希望运用更多种形式，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童趣。然后首先一个特色就是我在编排过程当中，我们运用了美式踢踏，用节奏的形式去体现孩子的内心，去体现他和父母之间的交流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其中的一段情节，就是雨后孩子非常急迫的想让大人，想让爸爸陪着他到院子里去玩，然后他们一下楼之后呢，就看到雨后的很多小水潭，迫不及待的跳进去踩水啊。包括我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下完雨肯定要出去 踩水，所以很多家长会在某宝给孩子买那种小雨靴哈， 对， 踩水很可爱，这是孩子非常习惯的一个玩法啊。 对，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就对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一个体现。 对，但是我在想，那一个踢踏舞其实也够用了哈，为什么这么多种形式，各种舞蹈都在里边？ 因为我们这个导演的想法很丰富，导演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狗的一个群像，包括哈士奇，还有 贵妇犬， 每一种狗呢都用了不同的舞蹈形式，有现代舞，有国标。还有街舞， 对， 每一种狗都有一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符号去表现它。然后孩子听到这个音乐，看到这个狗的舞蹈形象的时候，他立刻会想到，哦，这个狗就是这样的。然后这群狗会在各处撒尿啊，然后雨后你在这个芬芳里面也能体会到这个狗尿的味道。这也是对生活的一种体现。我们这里面也有环保的一个主题，包括片段中呢有一个这个空的矿泉水瓶可能随风而落，落到地上了，然后这个孩子们和父亲会先去踢这个瓶子，先玩一玩，然后最后呢还是回到这个环保的主题上，把这个瓶子放到垃圾桶里。 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动物的不同舞蹈的展现会是怎样的一种展现呢？比如说小兔子为什么是踢踏舞呢？ 因为他们踩水的时候，我们不但能看到水花，会听到声音，所以在声音的想象上，我们是觉得用踢踏舞的这个形式比较好， 也比较有节奏感哈。 对对对， 我们还是现场来听一段啊，这个踢踏舞特别有趣哈，一起来听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这个剧当中哈，小兔子因为下了雨，然后他和爸爸在踩水的这个踢踏舞的演出片段，大家听到声音就感觉到还是非常的有这种节奏感的，很有感染力的。那么刚刚其实薇薇老师也说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狗啊，就不同类型的这个犬，它都会有自己的舞蹈。那比如说哈士奇，它的出现什么样的舞蹈呢？ 哈士奇是恰恰。 恰恰 拉丁舞，对。 哦，大家觉得哈士奇是个挺笨的狗啊？哦， 哈士奇多二啊。这个舞种，本来它是活泼的，所以说它比较更容易体现哈士奇的性格。 你像那个贵妇犬是用了古典舞，就是类似像芭蕾这样的一个，就是像一个贵妇人，然后在那种优雅的环境里面呈现，然后做着很多不优雅的动作的一个反向的。 对，还有恶霸，恶霸他是用街舞的形式，用 hiphop 的形式来体现的，就是给人一种欧美大哥的感觉，那是恶霸。对对对， 所以说 我们看到的这部儿童剧，它很特别的是，它舞台除了非常的炫之外，大家的这个表演也是别具特色的，集舞蹈的多种舞蹈为一体的这样一种舞台装置想象剧。那其实，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舞台剧当中，特别呈现的还有就是歌声，这歌声是陪伴着小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我们还是请默默再为我们唱一段，在现场啊，也听得有点不过瘾。 I can wash my hair, I can wash my face, I can wash my knees, I can wash my shoulders. This is the way, this is the way. We take a bath. 就是类似于这样。 我觉得很可爱啊，就默默身上的一个特性就是特别有趣，特别可爱，这是不是导演当时选他做主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哦，是的，他身上其实有多变的超能力在身上。 嗯，我其实挺好奇的是，这部剧当中讲的是这个兔子犬这些动物哈，怎么会名字叫老狼狂想曲呢？这名字很特别啊，是吧？老狼在哪儿？ 其实老狼是在这里面的一个时间的概念。 嗯，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时间的当中去生活，就有些时候我们能感知到时间，有时候我们忘掉了时间。但是这个老狼狂想曲，那个老狼其实就像一个时钟，它像时间在吞噬着我们的就是生活。那么当你在没有自己警醒自己的时候，你时间会悄悄的流失，但你意识到它的时候，你就会珍惜它。 嗯， 所以说就是说父母跟孩子这种陪伴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时间的流失，所以要珍惜这段生活。 所以老狼狂想曲的这个老狼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一种臆想啊，叫老狼狂想曲。而且其实大家觉得老狼好像是一个挺凶狠的这样一个狂想曲，其实它其实讲的是挺温馨的一些爱的故事。 对，其实我们借助了就是老狼老狼几点了这个小游戏。 嗯， 在里面每个时间节点上会有一个狼出现，有大的也有小的。 嗯，对，这是剧中非常传统的这样一个童谣。 对， 但是它背后却折射的是家长对孩子的这种伴而不陪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思哈。这个儿童剧大概什么样年龄段的孩子可以看呢？ 我个人觉得这应该全年龄的3到100岁吧。 哇，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其实我特别想说的这个给儿童剧给儿童做儿童剧并不是说只给小孩看，因为父母都会陪伴着孩子去看，有时候甚至是两个父母，或者说爸爸妈妈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就是几口人会陪着一个孩子。 嗯， 那么成人在这个过程中要看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让我们的家长在那看手机，孩子在旁边看得特别高兴。在这样一个宝贵时间里面，它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个陪伴。那么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你需要给到不同的东西，就分层给出去，就是有给小朋友的，也有给成人的。所以在这部剧里面，我们有很多是给成人看的。 给成人看的哈，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亲子剧吧，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看可能很有感受哈。 对 对，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而且尤其你在孩子旁边，你能够看到他看到这些剧这些演员的时候他的反应。嗯， 对，尤其是在第三幕里面有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是讲给我们的父母的。很简单，就是讲了一个人，就是一个去他们去到一个餐厅，在梦境里面，然后餐厅的经理问父母，就是说如果是你选择一个名人，或者说你选择一个世界上的人，你会选择跟谁一起吃饭？父母们一般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名人了，或者说朋友啊，或者说公司的老板啊，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所有的孩子们，他们在选择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是选择跟自己的父母跟家人一起吃饭。那样反过来，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就没有那样去想。 嗯， 因为他们觉得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已经很腻了，然后要去跟别人吃饭。但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只有父母，只有自己的家人。 嗯，我相信可能看这部剧的很多的家长会更有感触哈，比如说编舞老师薇薇哈，本身就是一个妈妈。可能在你去接手这部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因为被这样的一些就是亲子相处的这种状态 有一些反思。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主创团队基本上都是有自己的孩子的，跟差不多年龄也都相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时间上是难以取舍的。你要工作，要去做很多事情，完了反过来还要给孩子全心全意的陪伴，这是非常非常难以做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反思自己，特别是在这个排第三幕的时候，当孩子们说我们想要一起吃饭的人只有父母，只有家人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家长听到这句话都会反思自己，如果我有一个机会，我会和谁去吃饭。 我看到过曾经导演这样阐述过这部剧哈，他说这是一首送给孩子也是送给父母的狂想曲，在狂想中您会感受到跟孩子一起享受泡泡浴的快乐，任由孩子把淋浴头当成魔杖，让泡泡在浴室里疯狂生长，在狂想中当孩子最后沉沉睡去，世界悄然翻转，旧日的印记一一浮现，更奇妙更惊喜的事情就此发生，这也是一个真正属于孩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当中，孩子将是国王，由你加冕；是骑士为你屠龙；是巫师飞上了夜空；是鲸鱼潜入了深海；是精灵迷失在森林；是独角兽奔跑在牧场上；转眼又变成了狮身人面和胜利女神。就是这个狂想还是非常的有想象空间的，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说还是挺有挑战性的，是吧？ 很好，可能平常我的思维方式有点像小孩这样的一个状态。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诗歌在里面，因为我前段时间暑假的时候去教了一个就是夏令营，他是把戏剧跟绘本结合在一起，我给他们出了两个题目，就是一个是昆虫，另外一个是食物，你们可以选任何一个，然后自己编一个小故事，并且把它画成一个小绘本来。但是他们是初中的一帮孩子，就是初一到初二，在他们在想故事过程中，我会发现这种想象力在他们身上已经消失了，就是这种我们现在的一些应试教育让他们不能够有那样的一想象，所以说他慢慢慢慢就会把这块给关闭掉。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想象不要因为在我们的按照一定规矩去做事情的过程中消失，要经常的能够去发挥这些想象，让自己充满活力。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装置舞台儿童剧《老狼狂想曲》。咱们稍事休一下，接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树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海燕呐，你可早点醒吧， 走， 快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舞台装置儿童剧，叫做《老狼狂想曲》。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部剧的导演窦辉，欢迎一下窦导。 大家好，我是这个戏的导演窦辉，也是这个戏的舞美设计。 好，另外一位呢是演员刘默然，欢迎一下默然。 大家好，我是《老狼狂想曲》中的演员刘默然。 最后一位呢是这部剧的编舞之一薇薇，欢迎一下薇薇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这部剧的编舞薇薇。 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哈，就是这次的这个装置舞台剧哈，就是它有特别之处，除了舞美上，还有剧情上啊，包括它的立意也是非常的接地气，也是让我们很多的父母都有共鸣的。那刚刚也说到了一点，这里边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集十几种舞蹈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舞台剧哈。我先想问问编舞老师薇薇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挺有挑战的？ 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大部分舞种可能我们生活中都接触得到，但是对于踢踏舞这个舞种来说，很多人在电视上看过，但是没有亲自的去体验过。这次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呢，两位演员非常棒，但他们都是零基础哦。通过几次排练，然后通过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们慢慢掌握了这些东西。希望大家呢都到剧场里去看看他们这个 现场的演出。对，还是问问默默吧，默默。第一次我是刚刚知道哈，你其实之前没有这个踢踏舞的基础，这次是因为这件事儿才开始学的。那这过程应该是挺痛苦的吧？因为踢踏舞它的节奏非常快，而且你还不能出错，那个两个脚拌在一起，这种协调性是吧？ 太难了，就突然会发现自己好像不协调，然后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限，然后还会跟导演跟编舞老师就说我能不能不跳了。 对，他们开始练了两天之后说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别的。 对，这个舞蹈确实真的很难。但是还好我们时间还算充裕，是吧？大概 练了多久？ 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练这个。对， 就每天都在练。 对，每天都在练。每天 练几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左右吧。对， 那是挺大的工作量的。而且我觉得他踢踏舞要穿那个很硬的踢踏舞鞋是吧？ 踢踏舞鞋他的那个前掌和后跟都是有钢板的。 对， 无声音。 默默能受得住吗？ 就是我的半月板本来就不是特别好，自从练了踢踏舞以后，可能是因为动作不标准，就觉得半月板比以前更疼了。 对，这是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哈，尤其是集中训练。 然后这个强度比较大。 这里边所有的演员他们跳舞都是非专业选手吗？ 不是，我们的演员都是专业的，就是他们没有接触过踢踏。但是就是你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艺术特点。包括默默爵士舞，这个街舞，包括这个国标，都非常好的去表现。 对，每一种舞蹈它的音乐也很重要嘛，因为现场演出还是要有一种氛围的烘托。那这个音乐的设计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讲究呢，导演？ 是的，这次我们可以说把作曲我们的作曲逼得已经快对，最后他把头发剃掉了，然后就省得要不要揪头发，不会自把自己头发给揪光了。我是希望他能够创作出不同的音乐风格，因为他本身写的歌曲很好听，包括他之前做的那种故宫里的大怪兽，还有马上要上演的秋裤与擀面杖。但在这个里面我强制性的让他不要做他习惯的东西，而是用他不习惯的方式去做，所以说整个创作过程中会比较拧巴而痛苦。但是 就打破他以前以往的思维惯性。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里边的曲风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这个让默默来说吧，因为他感受是最深的。就是 这个曲风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它会随着整个剧情的情绪变化。对，比如说像跟妈妈玩泡泡的那一段，它整个的音乐全部都是，它会把音乐铺到让你富有想象力，让你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然后比如说洗澡的那一段，就是开心，就是很开心，整个画面包括这个音乐听起来也很温馨的一个场面，就会让很多爸爸妈妈会联想到跟自己的宝宝在一起去玩这个小泡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什么样的感受，是这种。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到的那个踢踏舞的片段，还有几个就是洗澡的片段哈，小朋友和妈妈在一起的那个片段，我觉得他那个音乐确实是很活泼很清新很跳脱的感觉， 对对对，非常有童趣。 对，其实音乐必须要跟舞蹈结合到一起哈。对编舞老师来说，这次最大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 这次最大的压力就是一定要符合孩子的心情， 很戏剧情境， 对，戏剧情境，让孩子能融入进来。看完了之后，我不但我喜欢这个剧，我也想参与进去，我也想学，我也想跳，想到这成为戏剧的一部分。 所以对你来说，可能跟这个孩子更贴切，更让孩子喜欢，因为听到这个声音，看到这样的一些舞蹈，他会融入进去。 对 对, 对， 这个是比较难的。那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比如说这个，我下雨下完雨之后，我们都会和孩子一块出去玩，但在踩这个水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体验到很多节奏的变化呀，心情的变化，孩子的反应啊，还有这个孩子洗澡的时候。这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就我真的会把那个泡泡放到他脑袋上，给他弄成一个狮子的形象，或者是在他肚皮上画出一个脸，或者这都是一些生活的体验。我们把这些东西融入到舞台当中，让它变成一种生活的一个外化。 说到这些问题，就觉得可想而知它的难度，还有它的挑战性，包括不同的舞蹈融合到里边，还要涉及到这个剧情相结合的这个问题哈。说到了剧情，我感觉其实这一次它的剧情是比较简单的，它这个舞台剧的剧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对，因为这个剧情其实就是假期的一天，从中午一直到晚上睡前故事这样的时段，然后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交流。 其实相较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舞台上的那种跳舞，不同的是这一次其实在舞台上的跳舞做了很多特别的装置，比如说踢踏舞那一段呢，就是下雨天他在那个水洼里边跳舞，因为舞台嘛，你怎么有办法能把它做的有水洼，有那种就是积水的那种装置，因为它下面是木板嘛，所以这个还是很有讲究的哈。 是的， 我也很好奇哈，在跳的时候是在水里跳的。 是在水里跳，这个其实是给导演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做了很多实验。 对，因为当时做过好几个水坑的方，包括最早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方缸，然后做的那个大的水槽，然后演员一进去直接两个脚就完全湿掉了，就是基本上演上几分钟就脚会变得很凉。还有水的深度也很深，包括打滑在水里面，这些都会出现问题。 这次是用的什么装置？下面的钢板还是什么铁板？ 后来我们对用不锈钢钢板，然后用黑色的不锈钢钢板把它裁成水洼的形状，边稍微的窝起来一点，这样在舞台上看就像在水面上几个水洼，然后他在表演的时候又有一个水的深度，但又不是那么深，水花可以见到，但是演员的鞋啊什么不像之前完全被泡在水里那种感觉。 但是还会声音还会特别好听哈，很清脆。 从这个观众席看过去，那每个小水潭都像一面镜子，反射到蘑菇丛林的很多影像。然后坐在第一排的小朋友们也会非常非常开心，因为那水花会溅到他们脸上。很有趣的一件事儿。 对，还有一个就是踢踏舞的声音，因为我们在木板上还有很多的钢板，就是模仿井盖，就像我们真实环境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到了水里面的时候声音会变成另外一个质感。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块儿。 你看，就是一个踢踏舞就有这样的一些讲究哈，在水里舞蹈就有这样的讲究，那别的舞蹈可想而知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这次其实出现了很多在舞台上表现，可能它不像我们做电视或者是做电影或者做动画片那么简单的一些表现形式哈。比如说这个云彩它怎么去表现哈，那个塑料瓶子一会儿飞过来一会儿飞过去从楼上掉下来怎么去表现哈。 对，因为我们这次用了很多肢体剧的表演方法，就舞台的假定性，包括一开场的天神与兔子，它是由一个演员来扮演的，就他的上半身是天神，表现了云乌云，就是雷雨之前，然后他下半身表现一只特别跳赞的兔子在旷野中奔跑，这时候呢就是乌云发现了这只兔子， 他就很生气，觉得他太挑战了，于是想用自己的雨水把它给浇湿，可是怎么当都抓不到。在最后慌乱当中，他天神无意中抓到了兔子的耳朵，用自己的云把它完全浇湿了。我们也会用真的水去做，最后被浇湿的兔子很伤心，很沮丧，就悲伤的一步一步走下去。像这样的一些表演方式，都是用了大量的肢体和借助舞台的假定性去呈现。 嗯，所以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其实这里边奇思妙想非常多。 对，像这个对于演员来说，他也是一开始几近崩溃的。 嗯，对，默默说说吧。 对，因为这个天神和兔子是一个演员演的，他是我们剧组里边第一个疯了的演员。他觉得自己分裂了，嗯，对。然后这个他确实练了好久，很辛苦啊，这样滑呀，然后怎么样的？反正在我这一方面还好，我觉得这部戏压力最大的首先是踢踏舞，其次就是我们剧中有一个圆环，这个圆环中间呢它是绑着一个吊床，那个就是我的床。 哦， 但是这个圆环呢它是属于像那个仓鼠的小窝， 哦， 这是怎么形容？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 对， 就是那个宠物里面就做放小仓鼠，它在里边不停奔跑，笼子不停的转的那种。 哦， 对，而且嘛，这个道具它做起来确实是很复杂，所以说它到舞台上的时间，我跟它融合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我要是在这个圈里边走的时候，就是心惊胆战，特别害怕这一个圈特别快，然后下去了就撞在墙上，因为它是移动性的，它是没有下面没有固定的锁，所以就是你要保持这个圈的平衡。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杂技环， 嗯， 对于默默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他需要靠他自己的身体的平衡去控制圈的方向移动，包括演出的变化。 否则轻轻一个方向不对了，他就会 跑 转，特别会转，是吧？ 还有一个，因为他在要在里面去唱，也要去演， 嗯， 甚至他躺在吊床上去晃动，这些东西都需要他自己去来操作这个，因为那个圈的直径有3米，非常大，就重量很重，所以说他在一个人去那样操控，真的是需要一个适应。 嗯，这个大圈确实承载了很多的这个戏剧功能，他是默默的。吊床是默默的，是这默默的吊床，而且还是一个旋转的浴室， 对， 非常富有想象力。 嗯， 旋转的浴室的意思是，就是演员在里面表演的时候，这个环是旋转的。 哦， 因为 可以行动。 他在泡泡世界里面，我们有6分钟的一个诗朗诵，那么在这个诗歌里面，他要操纵这个圆环不停的去变动。这是也是比较难的一块儿。 嗯，没错，就是看上去好像挺云淡风轻、挺简单的一个装置，其实它背后有好多好多，玄机在里边。 对， 哦， 而且这些真的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 嗯， 包括里面还有一个装置，后来没办法给取消掉了，就是因为在制作上的一个问题，导致了那个装置的。就不能够运转，所以像这些东西在大家观众看的时候已经都被取掉了，就他创作是经过几番的那种考量才会下完的。 其实刚刚聊到的很多是剧情，包括就是这里边这部剧的一些特色。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其中的一位演员默默，但其实有很多的演员，这次也是非常辛苦的为这部剧在不断的紧张排练当中哈，希望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演出。咱们再说说其他的一些演员吧。其他一些演员，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演儿童剧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因为本身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去以小孩子的视角，以他的语态，以他的动作去演，这是个挺难的事情。 对，我们这个戏一共有3个演员，但是他们大概要演将近10个角色，所以说他们要不停的在变装，就变换自己的角色。你像那个演妈妈的那个演员，他要演妈妈。也要演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一个人， 嗯， 还要演那个 毛 毛虫， 嗯， 要演， 哦，毛毛虫是妈妈演的， 对，要演贵妇犬，还要演柯基犬，还要演群狗， 还 有 操控 瓶子，对，还演矿泉水瓶，包括演一个泡泡世界的泡泡，然后转换成另外几个家庭的时候，演大象、鹦鹉和狐狸一家，所以非常复杂。 哇，我听起来都觉得很头疼。这个舞台剧是几个小时？ 50分钟。 五十分钟， 对， 这五十分钟大家的节奏得多快呀？这些演员就一秒变装吧？ 对，非常快，因为基本上是没有停止的休息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那个爸爸的扮演者，他要演天神和兔子，也要演一个就是行人，就路和一个送一个动物快递员。 哦。 包括他要演哈士奇、犬狗，然后也是泡泡和大象什么这种角色。 嗯。 对，还要演垫子，因为就是因为我把那个舞台上的所有的形象都会集中在他们三个人的那种变换，这也是。当时创作之初，就是跟孩子在一块玩耍的时候，就我们可以置换成另外一个角色，那么瞬间又会置换第三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里边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毛毛虫。我们这次的服装真的是很有特色，别有匠心的这个服装。为什么？那个毛毛虫它其实大家想象当中就是绿色的嘛，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圆筒似的，但是它上面有很多彩条，这些彩条其实在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是发荧光的，就像全身长满了荧光虫。 因为我们那个毛毛虫它是用荧光材料制作的，所以说在日光下大家看是毛毛虫，但是荧光下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黑的，只变成了这个毛毛虫。最后这个毛毛虫会现场变成一只小蝴蝶飞走。 哦， 这个会很神奇，大家可以完全在现场 就可以变这样的魔术吗？ 对， 变成一只小蝴蝶飞走了。 对， 天哪，我觉得很期待哈。 因为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演员也是一个挑战。他要模仿那个毛毛虫爬来爬去的样子，他真的是趴在地上，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去体现这个，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对，那基本接近一个柔术演员了。因为那个我妈妈扮演者张小婉，她本身的身体柔韧性很强，她也是一个音乐剧演员。当时在试这个毛毛虫的服装，也是因为它是氨纶有弹性的，但是穿上之后。因为他很多之前我们设计的很复杂的动作都没有办法去做出来，那他需要去自己去克服这种衣服的那种拉力，然后就把它解决掉。 毛毛虫一上来是在这个舞台的侧面蠕动着， 对， 然后蠕动着进到了那个舞台中央， 对， 然后后来又站起来了，然后他身上那个彩条就开始发光， 对， 哇，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因为他看不见，是吧？ 对， 他会很模糊，因为那个衣服也是纱做的，但是很模糊，会影响，尤其是在用到荧光灯的时候，舞台都变成黑的了，只有他自身能够发光，所以他基本上借着自己自身发光那点亮光去表演。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戏剧叫做舞台装置儿童剧哈、舞台装置儿童剧它最早其实是在美国出现的，是吗，豆豆？ 它其实是由肢体剧引申过来的。因为戏剧的种类到了就是上个世纪末和现在世纪初，它从戏剧传统的那个戏剧形式已经往外延去发展。那么会发展这种装置剧，比如肢体剧，其实这也是根据默剧和其他音乐剧的一个改变。像我们里边中间还有用到了那种就是现场的塑形，就是用纸粘土塑形改变人物的形象，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它其实都是从这种默剧的发展方向演变过来的。 这种方式呢，可能它会让孩子更有好玩的感受哈，或者更逼真。 对 啊，这里边涉及到了跟小朋友的沟通，或者是现场的互动吗？ 会有，其实所有的点都是来源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和我们做过的事情，从这边引发过来的，包括表现形式，我们用一个塑料袋去演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告诉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你戏剧是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窦辉导演指导的叫做舞台装置儿童剧，同时呢它也是非常前卫的叫装置想象剧哈、让你大开脑洞的一部儿童剧《老狼狂想曲》，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哈、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尤其带着孩子去看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有趣的跟孩子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相处方式。好，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儿童剧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演出时间是26、27、28号，就本月的26、27、28，就是周五的下午、周六的上午和下午，还有周日的上午和下午，一共是5场，大麦超剧场。 而且我很好奇的是，一般的儿童剧可能都会有一个多小时吧， 至少一个多小时， 对， 到两个小时。但我们这个为什么是五十分钟呢？ 因为我觉得五十分钟它对于孩子的那种注意力是比较合适的。 嗯， 如果再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累，会分散注意力。如果短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短。 嗯， 所以说五十分钟到一小时之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档。 好，非常感谢三位主创的分享。我们也希望这部儿童剧能给家长和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更多的想象空间啊！好，谢谢，谢谢三位， 谢谢， 好，谢谢，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塔耳朵。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年华》，杨玉鹏作词，曾令荣作曲，周鹏演唱。 记忆不差，不信问一问白发，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谁的身影路过戏西山，有一座石桥，他不说话。离开的都叫老家，不老的只有牵挂，心儿站在最初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年华。青年的桃树开花，去年的燕子回家，总有一种手 全包圆啊，我要装修啊，我要进口的白橡木家具啊，卫浴和净水也要智能的，那个家电也要给我升级了。 对不起阿姨，我们优惠名额已经满了。 你这是4006068866999一平米连灯和窗帘都包了的全包圆吗？ 是的阿姨，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免费升级芝华士头等舱功能沙发哦，放心，也是999每平米，不加价升级。 我要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些我也要，没名额了，你给我想办法去，反正我挑一圈下来就认你们家了。 全包圆为答谢广大业主朋友的厚爱，金秋十月特推出50户不加价升级优惠名额，经过五轮迭代的豪华升级款真品限时同享，有的没的，过去的现在的，实惠一网打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这是一段神奇的电波，它会带你进入5.0时代，省钱换新装。 全包圆5.0换新装超级团购，限时限量，现已开启。 超级大牌建材，吹响集结号。 超级实木海外淘，想到就赚到。 超级品质生活，卫浴净水全过滤。 超级实惠电器礼，冰箱洗衣机都升级。 4006068866，前50户还送烟机灶具。 4006068866，只要999一平米，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